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飞驰在神州大地上的高铁动车实现了由追赶者到领跑者的伟大跨越。在这场跨越中，大国工匠们是当仁不让的创新主角，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爱国情怀，让中国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国际上高速铁路4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出品人许云鹏，总策划张志伟，策划黄云鹤、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于月，编剧史策、范亚南、王阿木，导演王之瑞，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赵秀明，邢威、赵英娜。 第一集，精益之路。 2003年的夏天，酷热蒸烤着大地，刚刚在北京获得中华技能大赛焊接冠军的东北客车厂焊工孙大庆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老哥哥，老哥哥，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啥东西都能在网上买了，老方便了。 你说的我咋就那么不信呢？ 嘿，不信呢？这 师傅，你干啥呢？你真把列车都堵上了？ 同志，一顺同志，哎，来盒方便面。 好嘞，好嘞，方便面5元带热水啊。 哎，好，好嘞。 哎，你倒，我给你倒热水啊。 哎，好，谢谢。 你那手拿开点，这水老烫了。 哎呦，哎呦妈呀，烫死我了！哎呦， 你看，烫着了呗。我就说你那手拿开点，你这怎么擦，弄的全是水？你这， 哎呀，我这手是拿开了。可也架不住您这车晃悠的也太厉害了， 来来来， 烫的， 我这有纸巾，先擦擦。 哦，谢谢啊。哎，兄弟，看你这工作服，客车厂的。 啊，是。 哎呀，我可去过日本，坐过人家那火车，那人家叫新干线，一杯水放在那儿，稳稳当当，晃都不带晃的。 放心，早晚有一天呀，咱们能超过他们。 我看悬。 哎，我说几位啊，还来点啥不？不来我推前面去了啊。花生瓜子烤鱼片嘞，让，啤酒饮料矿泉水方便面5元带热水嘞。哎，小心别把脚压了。 喂，听不清啊。小林啊，喂， 哎，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师傅，出大事了。 谁出事了？哎呀，你慢点说，再说一遍。 那啥，那个1亿元的订单，那个新来的车间主任，还有那个吴非凡。哎 呀，他大锅的了。 什么？喂？ 哎，你干啥玩意儿？这打电话吵吵啥呀？吃枪药了？远点打他。我睡觉呢。 不好意思啊，小林啊，就算是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去，到了再说吧。啊， 哎呀，那不得大半夜啊。哎， 喂，哎呀，小林啊，我都说了等我到了再说，你看你这。 爸，我是振兴啊。不好了，奶奶晕倒了。 啥？晕倒了？啥病啊？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来了辆车把奶奶拉厂医院去了，他们不让我去医院。 不让谁去？ 爸， 兴，喂，喂，志兴，你先别哭啊，你听我说，你别害怕，爸呀，晚上就能到家，下了火车就去医院啊。 师傅，师傅，这儿呢，这儿呢。 哎，哎，小林， 哎，师傅，哎，把包给我，来。 你怎么来了？ 嗨，那个。王主任特意借了个车让我来接你，现在王主任、非凡师傅都搁厂子里等着你呢。 哎呀，但是我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得先去趟医院看看我妈去。 哎呀，哎呀，那咱这车还是王主任找人借的呢，说是接完人就赶紧给人送回去。哎呀，那要是去医院的话，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哎，师傅，啊，要不你给王主任打个电话得了。 这 论资历，他还得管你叫声师傅呢。哎，你好说话。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先回厂里吧。啊，哎，你跟我说说啥情况？ 好，来，先把行李给我。 哦，哎， 我跟你说啊，师傅，这个外国公司啊，又发来了新的订单要求。 哦， 要我们呀，把这10毫米的钢板啊，跟那40毫米的钢板焊一块儿。 40毫米 啊？ 这。 那合同上标明了，那钢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10到40毫米的，可谁知道他们能想出10焊40这种事儿来？哎，要我说啊，师傅，他们就是故意找茬儿的。 哎呀，得了吧你，能干了就是正常，没本事干不了的就怨人家找茬儿，怎么这么没志气呢？ 不是师傅，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哎呀，行了，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啊，到厂子里啊。先把活干了再说。 哎，师傅，上车吧。 哎，走，开车。 夜色像一张巨大的幔帐，将白天东客厂区火热生产的繁忙，连同仲夏的燥热都遮盖了下来。工厂围墙外的池塘传来了蛙声，仿佛告诉人们已经是深夜时分，而此时的焊接车间却灯火通明，焊枪滋滋啦啦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中回响着。 哎是， 哎，吴师傅，吴师傅，哎，别着急，别着急，你也试了半宿了，要不这样。先歇会儿，等孙师傅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哎呀妈，这咋回事啊？你说这，哎呦，急死！ 哎呀，孙师傅回来了，这下可好了。 孙师傅，那他要是回来了，咱是不是能走了？ 哎呀，这么多人搁这儿呢，你好意思走啊？ 我就是问问。 哎，咋样了，大伙儿？ 哎呀妈呀，大庆你可回来了，我们用电控的机械手啊，都试了好多回，可就是不成。 是。 板子搁这儿呢，你自己看。 哦，我看看。 您看看。 哎呀妈，急死！ 你看看吧，孙师傅。 我看看，嗯，跟我想的差不多。40毫米的板子啊，是咱们平时用的4倍厚，这层数多，道数多，还得跟这10毫米的板子焊在一起。哎，咱们的确没有人干过这个活啊。哎，非凡， 嗯， 我去调电流。小林， 哎， 你把我那个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好嘞。 哎，孙师傅，您刚回来，歇会儿吧。您看大家也都累了，所以 王主任不用啊。我这家里啊还有点事儿，我得赶紧整完了。回家。 哎，师傅，来，穿上去。 哎，好。 哎，师傅，给你手套。 哎，好。 哎呀，这研究这半天了，咋这还得用手工焊呢？ 嘿，没整明白吧？机器焊接的好处是稳定准确，哎，但那也是在各项参数都设置好的情况下。咱们没干过这个活，所以啊，最后还得靠手工焊接。 哎呀，老天保佑，可得成啊！咱厂就指望孙师傅了。 哎呀，行了，你小点声，闭嘴。 来，你们先看看吧。嗯， 焊接路线倒是精准，但是我 大家呢 加班到这个点儿都辛苦了、啊、 哎，不是小梅，我 等会儿，你等会儿。今天孙师傅呢，刚下车也累了。 哦，我没事儿、啊。哎，我没事 儿。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上班咱们再研究。大家今天就都回家先休息啊。哎，怎么都不动弹呢？小林，啊，你先带个头，先走。 啊，王主任，我一单身汉，回家也没啥事儿，还不如搁这待着，给师傅打打下手。那先让有家的回呗。 你不是说明天还得相亲呢吗？休息不好挂个黑眼圈，谁家姑娘能相中你啊？ 哎呀，那师傅啊，那我就先回去。 哎，快回去吧。啊，王师傅，老李， 哎， 你们也都回去吧。 啊，好， 那你们 啊，我们这收拾收拾，马上也走了。 好，那我们先回去。 嗯， 有什么事儿，你们吱声啊。 好嘞，好嘞。吴师傅， 哎， 现在就咱们仨了，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吧。 我刚才吧是想说，大庆焊接的路线虽然精准，但是焊接面不均匀。如果你看啊，如果在一个点上加点外力的话，那就会。 哟， 你们看，你看看看啊！ 哎，小梅啊， 哎， 刚才那些啊都是咱厂子里的老人，这焊不好我也不怕丢人，是不是？ 嗨。 你把他们都支走干啥？ 就是， 是 大庆第一次焊，对吧？那焊不好正常，那焊好了才不正常呢。 吴师傅，您想想啊，这么多人都盼着孙师傅回来，一枪就能把这板子给焊上。可这要是看到跟想象中的差了这么多，多影响士气啊！再说了，都这个点了，还让这么多人跟着加班，那我这车间主任也太过分了吧？ 哎呀，公关公关，加点班咋的了？我们年轻那会儿，我告诉 吴师傅，咱们是得公关，是得加班，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多人陪着呀。就您，加上孙师傅，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是攻克不了的？是不是？ 那是。 那小梅啊，你也先回去吧，你孩子小。我俩在这儿再试试 啊！对对对对， 我好不容易能在你们俩身边偷学点手艺，我哪能走啊？ 那， 孙师傅，您就别这呀那呀的了，我呢给您调电流。哎，我相信有你们俩在啊，咱们一定能把这技术拿下。 嗯，好， 好。 孙大庆、吴非凡把呼吸都调成了一个节奏。孙大庆把焊枪搭在钢板上，这一搭。就焊了一块又一块，直到天空亮起了一度白。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这样，孙师傅、吴师傅，你们呢，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买点吃的去啊。 哎，小梅，也吃不下去什么，你就随便买点吧。啊， 嗯，对， 好，好。 辛苦了啊，小梅。 没事。 哎，快快，你快去，快去，快去。 哎， 再拿两杯豆浆来啊。 好嘞，好嘞。 哎哎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哎哎。 哎，大庆 啊， 我刚才看你拿枪的手都不稳当，咋的？你心里有事儿啊？我可告诉你啊，咱当焊工的那最怕的就是心慌，心慌的下手不稳呐。 哎呀，没事儿，可能就是这两天折腾了。 行了，你得了吧你，你回来不就说了吗？你家有事儿，小梅搁这儿我都没好意思问。啥事儿啊？ 哎呀，别提了，我妈住院了。 啊？你妈住院了？得的啥病啊？严重不？ 哎呀，我这一下车呀，就直接回厂子了。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跟小梅说一声，你回去吧。哎，你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去。 哎哎哎，你别吱声啊！人家王师傅家那孩子今年要高考，这小李那老婆这个月就要生了。哎。不说他们，就说你吧。我去北京之前，不是说你老爹病了要回老家吗？怎么样了？ 哎呀，我哪有时间回去啊？这一天天的净事儿啊。 那不就得了吗？这家家都有困难，不都在岗位上坚持着呢吗？ 啊，我跟你可不一样啊。那我姐啥的那都搁老家呢，他们能帮我照顾着点。不，你家就你自己个儿呀？那这， 对呀。那厂子里能干这活的，不也就我一个人吗？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小梅说让你试试，我不一定看不上。我告诉你， 这不逗你呢吗？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忠孝难两全。我原来以为啊，就是句戏词儿， 现在看来啊，说的真对呀。 哎呀，可不咋的，这世界上男两全的事儿太多了，但关键得掌握个度，不是啊？哎，就好比你现在干这活啊，掌握好电流和焊枪距离，那就是关键。虽然焊接机械手的路线非常精准，可是焊枪和板子之间的距离不能随时微调，不是十毫米这边出呲点，就是40毫米这边出呲点。 哎，你等会儿，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光盯着焊的路线了。哎，你说这个对啊？我觉得在焊的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出来的效果就能好不少啊。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需要一个人帮你随时修正路线，一个调节电流，还得有焊点记录测量，这咋的也得一个班组啊。哎妈，这点上上哪儿去找人去啊？哎，不行啊，咱再等会儿，等上了班再说啊。 哎呀，这 师傅，你们需要干啥活的人啊？ 哟，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哎，还有你们，好好， 我们呀根本就没走。 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哎哎， 他们呀去二车间了，咱们光想着怎么焊，根本就没注意到。哎，我也是出去买吃的才碰上他们。 哎，师傅，吃的我们都买好了，估计这个点啊你们也都饿了，来，正好给你们送过来了。 哎，不光买了吃的啊，我们一宿也没闲着。小梅姐，哎，你别以为我们年轻人吃不了苦，我们那焊废了的板子不比你们这少。哎 呦，大清啊，哎，我们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啊，攻关这项技术重点在于掌握好电流和焊枪的距离，这就是关键，要不你试试？ 哎，对对对对对，哦，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孙师傅，这是我们连夜写出来的技术总结，嗯，您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哎呀， 这谢谢大家。嗨， 谢什么呀，这又不是你自家的事儿，具体到操作呀还得你上。你就啊放开手了干啊，把后背交给我们，我们做你的后盾。哎呀， 师傅，师傅，来防护服。 哎，好， 来戴手套。 孙师傅，焊完了。 哎，先看看板子吧。来， 吴师傅，您看看这个焊接的接口怎么样啊？吴师傅， 吴师傅， 吴师傅，您说话呀！ 哎呀，大庆，你这活太漂亮了，我服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成功了吗？ 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来，我看看，我看看， 太好了！ 哎，你们都别急呀！哎呀， 让看看，不成吗？这，哎呀，太棒了！ 这太好 了！哎，小梅啊，我今天请个假，我家里还有点事儿。 哎啊，哎，孙师傅，刚才小林都跟我说阿姨住院的事儿了，车我都给您借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阿姨去。 哎哎哎，别！这块板子虽然是焊成了，但技术总结、焊接规范都没做呢。哎，你们先忙这个，我明天一定准时到岗啊。 哎，孙师傅，可是…… 哎呀，别可是了，吴非凡要跟我去医院呀，我都没叫他去。我要是有需要，一定找你们，好不好？啊，走了。 好好好。 妈，妈。 哎呀，大庆啊，回来了。哎呀， 妈，您咋样了？咋突然就住院了呢？哎， 还是老病根儿，就右边肚子这儿疼，还有就是后背老发紧。妈没什么大事儿。来，大庆，坐妈这儿来。 哎， 你去北京比赛，比了个第几呀？ 第一，妈，冠军。 哎呀，我儿子就是厉害，给妈长脸呐。 你个臭小子，还迟到回来呀？ 哎呦， 爸， 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啊？ 孩子刚回来就骂。 我骂他，我还想打他呢。你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不能先来医院呐。 爸，你咋知道我啥时候回来的？ 你管我咋知道，我掐指头算的。 厂子看大门的老赵告他的。 哦， 你就不能先来医院再去厂子？你厂长啊你？不对，厂长都没有你这么忙的，来趟医院的功夫都没有。 爸，我。 你能不能别吵吵了？这儿这么多病人呐！ 我吵吵，还嫌我吵吵了？ 好了，你先回家吧啊！回家给我做碗粥，这儿医院的粥我吃不惯。 我做粥，还得我做粥？ 对，就是你。 坐，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哎。 妈，这次是我不对，我厂子里面， 哎，没啥不对的。你爸呀，话说了一半儿。你不是去加班公关了吗？那老赵都跟你爸说了。你爸呀，嘴上不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你爸呀，以前年年都是厂里的劳模，看着你现在这么干活，背地里总跟我说，想他当年，他能不高兴吗？ 妈，我真不该，我。 说起来，我也算半喇子厂里的人，哪个轻哪个重，妈懂。你过来。 喂，妈。 哎，咱娘儿俩呀，唠点儿知心嗑。 嗯。 你知道为啥你爸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一次都没回过厂子吗？ 我也觉得奇怪，可我也不敢问他。 你爸退休啊，正赶上厂子改革那两年，厂子效益不好，半年也接不着一个活儿。好容易接着一个，还怕咱厂子工人整不好，就让现场给焊个样品。 是我爸给焊的？ 是，除了他，当时谁敢出这个头啊？啊，非说什么咱们工人就得有担当，只要厂子需要的，他就是油锅也愿意滚一滚。哎，听劝呐，人家让焊的那是新材料，没人焊过，要不怎么还能让他上啊？到底还是没给焊好，活儿也泡汤了。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那时候你们那帮焊的不错的小青年儿，不都被厂子派到日本出劳务了吗？你回来那都是两年后了。 哦，怪不得那两年我爸一天天就拉着个脸，那老工友们谁找他他都不去。 嗯，你爸呀觉得臊得慌，对不起厂子，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儿啊，要是厂子有啥焊接难题需要咱了，你一定得去，还得给焊好了。不但是替你自个儿，更是替你爸，要把这个脸面给你爸挣回来。 哎，妈，我知道了。